你好， 是三位主持好，我想请教一下三位咧，有冇诶？而家坊间有只叫桃胶咧，系咪植物嘅植物性嘅嘢？同埋系咪真系值得？同埋有嗰个功效嘅咧？ 桃胶咧就系、是、呢个我识，因为我之前咧就同呢、這个中华厨艺学院嗰边合作做一个节目，咁就讲中药嘅，咁咧就点样入赞咧？桃胶系其中一样嘢咧，系有大厨用过嘅，咁我就特登走去买添，一嚿一嚿咧系细细粒，好似啡色。半透明咁樣㗎嘛，咁呢就我哋知道呢係一啲好似話土樹嘅樹枝嚟㗎，係真係裡面流出嚟嘅液體，然之後凝固咗成為桃膠。咁點樣食嘅呢？佢哋即係可以攞嚟煲湯啦，亦都可以攞嚟即係你淥完之後可以攞嚟食嘅，不過佢都要煮幾耐先會變腍嘅。唯一一樣嘢要留意呢，就係我聽嗰啲主講呢話，佢呢就係你食得多呢係容易係便秘嘅，咁所以要留意啦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 我即係都可以食用嘅，係冇問題，即係唔係話傳說中話佢可以補骨膠原啊？即係因為食花膠嗰啲，咁你嗰啲係可以代替佢，即係有種膠質嘅。 睇下你點睇啦，睇下你想食乜啦。有啲人話雪耳嗰個係好過燕窩嘅咁樣，咁真係睇你點睇啦，係啦。 好啊， 咁我覺得可能食 得嘅， 食秋葵可能會好啲啊。如果桃膠嚟講， 食珊瑚咗啊。 桃膠不過桃膠記得留意就係唔好食太多咯，係啊，少少嘅。 好啊，唔該曬你， 好多謝你，跟住你。